就是早晨醒来，看到一抹阳光恰好落在枕边，可以不用着急起床，躲在被窝里听妈妈在厨房里轻手轻脚地忙碌着。不一会儿，荷包蛋的香味儿，暖暖的，弥漫了整个房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米八公社7月清凉家装节破冰低价，全房家电7元购，装修即送家财险，新房、老房、二手房，装修就上天猫找米八公社，让您清凉过夏天。热线咨询400-818-6161，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 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 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7月20至21日，河北省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河北省大部分地区雨量可达到中到大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可达暴雨，个别地点大暴雨，降雨同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许晴就应对强降雨过程作出指示批示，要求各有关市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绝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要责任到位、职守到位、物资器材到位，全力防范强对流天气，严防山洪内涝灾害和地质灾害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贯彻落实河北省领导指示批示精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确保人员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强化预测、预报、预警，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水库、山塘、临水、临沟、临坡建筑、低洼易涝区、临时工地的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值守，及时组织危险地区群众转移避险，全面落实各项渡汛措施，科学调度洪水，确保安全渡汛。目前，为推动河北老字号的传承与创新，扩大河北老字号企业城市名片和商业标志的影响力，河北省商业联合会与中国商报社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首届河北老字号认定工作，保定市共9家品牌获此殊荣。通过这次的认定，更加深入地挖掘了保定市老字号的创业历程、奉献精神，有力传承老字号企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鼓舞了更多的企业争创河北老字号。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 轻轻翻来一首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就是你。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舒雅的第六感。 Thank you. 痴情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然之间你独自照片中，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 是天生没有抵抗力的，更何况是999朵代表爱情的玫瑰花。一直以来，花朵总是用其特有的语言为人类传达丰富的情感。若是在情人佳节里面呢，鲜花就更是成为了男女间表达爱意的最佳的角色了。鲜花的美丽令人炫目，收到花束的情侣们呢，脸上的笑容就更像是一朵开得灿烂夺目的鲜花了。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广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这里是舒雅的第六感，我依然是你的好朋友舒雅。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来自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非常有年代感的编曲哈、啊，这首歌曲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叶倩文演唱的《真心真意过一生》。这是一位天后级的歌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出道演艺界，也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具有很高的演技和音乐的潜质。而之后呢，很快就发展成为了歌坛影坛两栖明星，在港台也是屡屡获得大奖，并且在当时享有非常高的人气。而继续的这一位，一直到现在他的人气都非常的强，来听周华健演唱的《刀剑如梦》。 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痛哭的人来自伍佰。如果说你想认识伍佰，唯一的方法是听他的音乐，因为他想说的都在音乐里面。如果说你更想进一步的了解伍佰，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听他的现场演出，因为他所有的一切都活生生的在现场呈现出来。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他 来自戴佩妮演唱的《你要的爱》。有的人不认识戴佩妮，或者不喜欢她，不屑于她，可是戴佩妮算是在华语女歌手里面非常值得令人敬重的一位女歌手。十年100多首原创歌曲，10张专辑，戴佩妮是华语乐坛发表全创作作品最多的女歌手，甚至超过蔡健雅，超过陈绮贞。继续来听李圣杰《位置》。 月色映在我的脸庞，今夜适合寂寞陪伴，说过的话绕在我脑海不停地转，有些事总不能重来，我不愿意也没法办，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来自孟庭苇。这首歌曲讲述的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心情，很多人在暗恋的过程当中很想要和对方表白，但是却又很担心被拒绝，而这首歌曲呢就把这样的一种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光良第一次。这首歌曲没有刻意的去押韵，也没有很惊天动地的旋律，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学里的校园歌手在述说自己的心声，非常的朴实，也非常的真挚。让我们把这种感觉来延续，来听到梁咏琪《新鲜》。